表示，他下个星期二会接受第一针接种，仪式后会开始为预约的医护人员注射。至于到时澳门行政长官或者其他主要官员会不会注射，目前仍在安排。李展润相信第一批十万剂疫苗最少可以保证五万人能够接种，足够应付医护以外的其他前线人员，例如在口岸、冷链、运输和赌场工作等。到时再视乎情况开放给市民预约。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天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温暖，下午干燥，晚上沿岸有几阵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温暖，下星期二稍后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和温暖。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5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嘅中线咧，有架坏车阻路噶，影响佢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丁九。咁就因为有坏车阻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嘅中线咧，而家系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过去丁九。喺隧道方面咧，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咧仍然排到过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仍然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去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永安中心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过去税务大楼，驾车人士请你尽量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现时九龙公园径去广东道方向近海港城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梳士巴利道近 K11 秒斯。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仍然都是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广东道去天星码头近中港城一段车龙排到西贡街。最后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亚公湾路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过去宝林北路近景林村。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牛年虚构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新一年为咗三五成群着想，我决定掉走啲垃圾。 哇，天儿佢唔系想掉走我哋啊嘛？ 佢当我哋垃圾啊！ 未讲完啊，我系话掉走啲垃圾食物，食少啲无谓嘢，咁啊大家都身体健康，准时翻工咯可以。 哇，吓得我啊， 心虚添。 行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今日咧，我个外甥仔呕啊，唔知系咪食错嘢咧？ 咁啊，带咗去睇医生未啊？ 咁少少事，使乜睇医生啊？琴日佢撞到个头，都系喊几声就冇事啦。 吓，琴日撞到个头，今日系咁呕，有机会系撞伤所致，可大可小噶。你快啲带佢睇医生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音乐说， 彭秀慧的音乐选择。 咁第一隻咧就係分享時代巨輪，即係你講開全民造星啊嘛，即係就咁去行入一個歌唱比賽嘅舞台，或者係唱歌係唔會諗，就係覺得中意兩個字啦，中意，中意夠唔夠咧？佢唔應該淨係中意， 基本咯， 同埋見到嗰種表演感動翻佢自己咧，嗰個我自己係最開心。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说故事。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Dixon、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六号嘅陈陈师认真做，而家咧时间系四点十分，而家嘅温度我想报埋先啊，25度啊，相对湿度57%，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电话旁边有阿摩，hello， 嗨， 我想早啲嗌你出嚟嘅，不过我又想报埋个天气先 ，hello， 你报最啱噶啦， 系，我最中意报天气噶， 哇，但我想讲样嘢，原来咧好劲啊，我喺电话度听嗰个直播咧，同收音机听嗰个咧，冇乜点样 delay 噶， 冇乜点样 delay。 是啊， 即是你意思是什么？即是你意思一路跟我们讲的电话，你一路听的时候没有 delay 啊？ 是啊。 哦，是什么？不是十几秒的吗？ 网上就是的，应该。 我家听收音机都有 delay 啊。 好少咯，即其实同步咁滞噶啦，因为头先我一直系开住，我喺度测试啊嘛，因为我喺架车啊嘛，咁跟住之后，因为我费事阵间有好似之前有单新闻咁啦，即系有个中大嘅女学生考下试过，阿妈不停拍门啊嘛，我惊我又做咗直播嘅时候，跟住我妈 阿妈拍你门啊， 所以我落咗架车度啦， 啱嘅啱嘅， 我喺架车度，我咪开收音机听咯，跟住就听到个直播，哇，好神奇啊咁样咯，即系虽然其实我觉得自己好低能，不过好衬合切合翻。 所以做咩就考究下嘛，所以做第一时间啦，大家就听得到啦。喂，咁啊，欢迎各位啊，听我哋星期六啦，下昼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常事认真做。今日咧，阿莫就喺外面同我哋做直播啦。 系啊，咁点解我头先就话咧呢个嘅小测试，我真系即系咁寻常嘅嘢，我做咩喺度咁无聊，即系做测试咧？咁其实咧，因为原来咧好寻常嘅事，如果你突然间好认真咁样做嘅话咧，你分分钟咧可能会吓到其他人，或者你会令到其他人都会好俾你。关注咗啊，成件事同埋会引起一啲嘅误会嘅。咁话说咩事呢？咁就喺呢个澳洲有一间嘅学校。咁我睇翻啲学生，佢应该系小学生嚟嘅啫。咁佢就之前就做咗一啲嘅测试啦。咁而咧呢一个嘅一啲嘅算系叫测试啦，佢令到咧。好多人咧都好關注呢一件事，即刻打去間學校度問候呢間學校啦。 問候 啊，你真係打去問候，你有冇事啊？咁樣，即係問候間學校， 關心嘅 間學校，好關心同好緊張。 係係係。 仲要啊，佢誇張到除咗好多唔同嘅各界人士啦，甚至乎除咗澳洲喺澳洲以外嘅地方嘅人都好關注，關注到甚至乎連美國太空總署 NASA 都好關注呢間學校。有冇事？你谂下几劲？ 呢个小学生做咗啲乜嘢，连 NASA 都要关注佢嘅咧？ 系同太空有关啊？ 类近啦。咁啊，话说咩事咧？呢一间学校，因为咧就之前啦，咁就喺昆士兰嘅，咁就摆咗张相上去。因为一个叫澳洲事故调查组就摆咗张相上去面书，咁就系咧话有一粒嘅陨石咧就。墜落去呢個昆士蘭某一間嘅學校嗰度，咁而嗰張相咧，而清晰可見咧，有兩嚿。 一嚿大嚿啲嘅石頭啦，嗰嚿石頭我諗大概兩個人頭咁大啦，咁另外一個就我諗兩個手掌嘅拳頭咁大啦，即係兩個人頭咁大嘅一粒石，同埋就係兩個拳頭咁大嘅一粒石，咁就哇飛咗落去個草地嗰度，咁佢有一條。直情係燒窿咗黑色嘅痕跡，一陣間我都俾一張相師培，等師培擺上個我哋個社交平台度啦，俾大家睇下。而嗰嚿石頭咧，仲係出緊煙嘅。 哇！ 跟住仲要係點咧？誇張到咧係有警車啦，跟住之後仲要係有警察，就已經有一啲橙色，因為佢哋橙色嘅一個隔嘅網咁樣圍欄圍住呢一個嘅隕石，而且亦都有警察咧係企咗喺度嗰張相。 哇！即係幻想好似嗰啲電影嘅情節咁樣啦，即係一開頭有啲嘢咧喺遠處度飛落嚟，但係通常有嘢爆出嚟嘅。但我想問咧，點同呢個小學生有咩關係咧？ 係啦，點解嘅關係咧？首先係因為喺學校入面啦，咁啊大家都已經好，因為呢間都係小學嘅學校嚟嘅，我睇啲小朋友再一次講。咁同一時間咧就係咩咧？因為有小朋友咧就喺度揸住個麥，佢仲會訪問埋啲警察添嘅。咁跟住之後，所以咧呢啲相啦，再加埋呢個相啦，再加埋所有嘢，就即刻喺網上面就即刻瘋傳出去啦。咁結果咧，佢哋嘅校長阿 Mark 啊，咁啊即刻就要公布翻件事，表示翻其實咧大家誤會咗啦，因為咧其實我哋都收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嗰啲關心，甚至乎頭先都講啦 ，NASA 嘅人員都去同佢哋 send message 同佢哋溝通，喂點啊你哋冇嘢 Mark 咁樣。對方咧仲要求咧學校咧向呢個嘅金乃迪太空中心嗰度提交一個隕石嘅報告，即係搞到好大件事咯。咁於是咧就佢哋就講啦，其實只不過係咧一啲嘅學生，佢哋因為要做一啲嘅報告。咁跟住之後咧，因為佢哋咧要做一啲報告嘅時候，為求逼真，跟住之後就做咗以下呢一個嘅場景，跟住佢哋就揸住個咪去報道，哇！有隕石跌咗落嚟我哋學校啊！呢一個咁樣嘅簡單報道，冇諗過呢一個嘅報道就已經係瘋傳咗出去咯。咁跟住啲人就會覺得好奇怪，點解會有警車啊，又會有警察啊咁樣嘅？咁啊，原來咧當地居民咧，佢哋係講啦，佢話原來嗰個鎮入面咧，成個鎮好 friendly 㗎。即係佢哋全部都好互助互愛嗰啲，咁咧間學校就話：警察哥哥可唔可以幫我手接受我嘅訪問啊？到即係個現場嗰度做呢一個嘅報告啊，因為我要做呢個報告啊，咁樣喺個報告會度出㗎咁樣。咁結果佢哋又真係幫個小朋友手，咁啊結果就變成就係成件事就好似好認真嘅製作啦。 好正喎、通常咧我哋睇嗰啲廣告咧，啲醫生通常係扮㗎嘛，點知佢真係揾咗個真嘅醫生嚟講，或者佢真係揾咗個真嘅警察嚟講，你估佢唔到喎。 是啊，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呢一件事呢衍生到呢原来有好多嘢好似我哋节目咁啦，即係大家睇落好似好认好好简单嘅就好寻常嘅咋。但係当你好认真去做嘅时候，有啲人可能会笑啦，但係有啲人又真係会考究到入面嘅一啲嘅答案㗎喎。 不过我自己呢即係试过就係类似做一啲咁样嘅学校报告啦研究啦。咁未去到佢咁劲啦，话 NASA 都走嚟研究你啊问问你咩事啊咁样啦。咁但係呢我係觉得我自己都幾自豪嘅一件事咧，就係細個上堂畫咗一個嘅巴士站，咁叫做夢想巴士站，就係嗰陣時都仲未好 hit 話，而家巴士站咧有得睇牌啊，即係嗰啲電子牌啊，話俾你幾好啊，或者裝修得好靚啊，咁嗰陣時咧我就係畫咗張好簡單嘅圖之後咧，老師就竟然話叫我去參加比賽。 我以为你话跟住龙猫之后就炒咗幅图啦。 哦，咁嗰阵时龙猫先，龙猫先啊，因为系啊，好在冇揾我又唔系要我抄人啲图啊，系啦。咁跟住咧，佢就老师叫我整啦，就真系攞咗我嗰个作品去参展咯，整咗三日啦，就揼、是、个真嘅出嚟咯，即系跟翻我张图揼一个嘅模型出嚟咯。 呢、這个就老师帮你整嘅。 佢其实唔系。帮太多噶咋，因为都要自己发挥嘅，唔系因为佢系要我自己创作啊，佢唔系特登唔帮手啊，但系佢会喺侧边话俾我听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咯。 系，咁我想知个梦想巴士站有乜咁特别？点解老师要拣先？ 因为我嗰个巴士站系类似上面有闪灯嘅，即系我真实做嗰件事都系有闪灯嘅。但系当其时因为好多同学仔都做类似嘅题目咧，咁所以见到隔篱左右嗰啲人都其实好劲嘅，咁但系我就庆幸有机会参与呢件事咯。咁跟住就可以发挥个小宇宙咧，做一件咁样嘅事迹啦。 哦， 系啊，冇事嘅，冇事嘅，系啦。 咁 冇 嘢 嘅，冇 嘢嘅。 O K 啊，我闩咗个窗，因为隔篱我见到有架车。 阿妈嚟啦，系嘛？阿妈直情追落街揾你系嘛？ 我冇谂过避到阿妈，避唔到个嗰啲叫咩啊？车嗰啲行，嗰啲叫咩啊？ 防盗啊。 哦，敌不过防盗啊。咁啊，一首歌之后咧，转个头翻嚟啊，继续搵啦，好嘛？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裂。高深吧舞大赛似躺子当主片，或许披上战如好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上演那样战，就两单八卦丝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法神经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埃及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夜也一起玩几世纪，说几个猥琐故事，谁怕当粗鄙，谁陪我去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戏。是你这张镜，只是这怪物演绎， 让我终于 可以百痴高兴。明眸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走音歌声，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恶作剧对付冷静。 威兰低级趣味嘅，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施培。寻常事，认真做。 出嚟先 ，hello hello， 喂 ，hello， 喂， 我 知点解无啦人哋嗰架车响啊？ 点解啊？有咩经过啊？ 因为咧，因为有啲嘅姨姨啊，佢哋好认真咁样去晾衫啊，晒完衫之后收衫啊， 打到人架车啊？ 收衫嘅时候打人哋架车。因为我睇住佢走嘅时候，继续佢继续好理直气壮地行翻个车嗰条走廊。 但系你冇嘢啊嘛？ 我喺我后面嘅车，我所以到后镜睇到晒成个过程。嗱、哦，即系呢一个就吓亲大家啦，即系好似好恐怖。头先唔好意思啊，所有听众，我突然间后面有啲嗰啲车嗰啲嘅防盗喺度响啦。咁但系呢件事其实听完真系搞笑噶嘛。咁啊，正如头先好似澳洲呢个古仔咁样啦，其实大家都可能有啲惊啊，因为陨石啊嘛。咁但系最后尾，哦，原来都系虚惊一场，都系笑咗嘅。咁但系其实生活上面咧都有好多嘢咧。看似都幾恐怖，你可能會有一下一下嘅啫，驚驚。但係諗翻嘅時候，其實你真係會爆笑。咁係啲咩咧？網上面其實都有嚴選到一紮，咁我就特登揾咗啲我係都發生過嘅或者類近嘅嘢出嚟，咁啊同大家分享下，睇下的神同師培會唔會，或者所有尋常事認真做嘅聽眾都冇遇過啦。咁係咩咧？其中一個，我快速講啦。食面嘅時候打黑黐或者灼親，跟住之後嗰粒面或者嗰粒飯塞咗喺鼻哥同即係個鼻哥窿中間個位咧，知邊個位啊？ 知， 係即係有個好細嘅窿仔噶嘛。 我唔知道有個咁嘅位喎、 啊。係㗎，喺個口嗰個吊鐘嘅前少少個窿係通鼻孔㗎，鼻哥窿㗎。 我真系唔知喎、啊，咧成日你睇电影咧，唔知点解嗰条面系可以喺个鼻度走出嚟噶嘛？我成日都唔明点样做到。 你唔会成日打开口研究啊自己入边嘅咩？即系个口入边啊？ 就算你唔搵个口，唔打开个口入边， 系我讲口咋？咩 ？Sorry 咩啊？ 你会搵条你去探索噶嘛？就算你唔打开个口， 系噶，有 时搵到啊。 有时你喉唔好嗱，唔好讲话探索到个窿啊。系直情你喉咙痛咧，你会搵条脷反去后面顶下咧，有啲位鞋湿湿咧，你就会觉得嗰个位系喉咙痛啦，应该系嗰啲菌喺度啦，我就会咁咯。 有啲窿噶， 或者每个人咧条脷嘅弹性都唔同嘅，应该唔系个个人个弹性都可以掂到自己喉咙。 喂，但系你讲起呢一个咧，即系阿莫话食面啦，好尴尬啦，好爆笑啦。我试过一次真系好攞，攞到咧我直情觉得要搵窿捐啊！咁話說咧，嗰陣時仲做緊 Give Me Five 啦，咁跟住咧有一次嘅晏晝時分，咁我就翻工之前咧，我就鼻敏感啊，即係冬天嚟嘅。咁鼻敏感咧，跟住我就去一個人自己去食面啦。我入咗一間面鋪咧，已經喺佢係滲到冇曬紙巾啦，個鼻損損咁啦。咁好啦，嚟咗碗面啦，啊好衰唔衰？我叫一碗辣嘢。咁我食辣嘢再勁啲啦，我直情係食到啲鼻水已經知道滴咗落碗面度啦，但我當冇嘢繼續食咯。咁你觉得好核突系咪？但系你做我，你系尴尬到你唔敢我估头啊？ 点解你唔可以闻我纸巾啊？ 唔系啊，你唔敢我估头，因为嗰啲鼻水滴紧啊，你冇纸巾啊。第一，我 自己问咯，就唔好咁做啦，知唔知啊？ 而家梗系唔得啦，而家梗系唔得啦。但系嗰阵时仲系未有嘢嘅。咁跟住我突然间侧边有把好温暖嘅声音。咁我知道我隔篱位已经望咗我好耐啊，点解咧？系啦，因为我隔篱位嗰个望咗我好耐，系我 feel 到咧，因为我系咁样说说声，我听到佢同 friend 食紧嘢讲紧嘢咧，佢停低啊，佢望我。 哇！呢个人条鼻涕跌咗落碗面度啦。 咁我又唔好意思，我就继续咧说得大力啲，希望将啲鼻涕说埋入口啦。咁跟住咧，突然间咧，隔篱嗰把声音系啊，突然间嗰把声音同我讲 ：，Dixon 啊，我有纸巾啊，你唔好咁惨啦。我想搵窿捐啊！跟住佢话：Dixon 啊，唔好食得咁辛苦啦，你抹咗鼻涕先啦。我走噶啦，保重啊，咁咯。 Oh my god！ 你即刻话俾我听 之后咧， 唔系我嚟噶，我唔系 Dixon 啊。OK， 冇啊，人哋一嗌佢，即刻望咗人哋一眼。 我仲唔该咁样。 系连登就睇到，哇！香港电台 DJ Dixon 咧好乸渣噶。 系啊，乸渣 DJ 王咁样啊。 咁啊，今日另一個啦，快速講啦，就係咧去呢個個腦啊，成日諗緊一啲嘢嘅時候，你會唔小心嗌咗嗰樣嘢出嚟咯。例如你搭巴士小巴嘅時候，你嗌又落，譬如前面巴士站又落啦。你突然間諗起一個肉醬意粉，你話唔該肉醬意粉啦。又或者你譬如望住一個人，我係經常性嘅，即係譬如我係望住彭程嘅時候，我嗌咗佢做李敏，嗌見到李敏我嗌咗做彭程咯。我嗌職勤嘅時候，可能我嗌波程咁樣，我係經常性咁樣嘅。我會突然間諗起嗰樣嘢，我就嗌嗰樣嘢。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有啦。 都会呢、這个，我试过一次叫错咗老师做阿妈咯。 呢、這个成日有嘅， 有人都讲啊，有人讲喺网上面。 我嗰次跌咗嘢啊，我跌咗老师脚前面，妈咪帮我执啊咁咯。 哇！跟住全班起用啦。 系啊， 呢一个我都遇过，唔知道师傅有冇遇过，就系咧查唇彩啊，出街嘅时候咧，跟住啲嘢飞咗入嚟，跟住黐住个嘴。 吓、啊！我唔系咁简单啊！嗰阵时试过咧，即系有少少恐怖啊吓！如果惊嘅听众就自己 揞住耳仔先啦， 做咩？ 系啦， 话说咧，我有一次行街啦，跟住之后行行，突然间有一样超大型嘅嘢，跟住撞咗落个嘴度咯。 曱甴 有飞，我怀疑系曱甴，但我冇心救，跟住我冇纸巾，就即刻冲去商场度求其揾一间有湿纸巾嘅买。但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好污糟啊！ 哇， 就觉得好恐怖，唔系纯彩咁简单。 系啊，所以呢一个又系其中一个啦。跟住呢一个再爆啲嘅，但我冇试过，只系累近啫。咩咧？有个网友试过就系话佢试过揿住张梳化想起身嘅时候，点知个膊头甩咗胶。 哎呀， 跟住我试过累近嘅，我系点样咧？就系我通常瞓完觉之后，我会伸一个好大力、好大力嘅懒腰嘅。我伸完之后，我条腰喐唔到咯。 吓， 跟住之后我最后屘系即刻要去做针灸去。即系去揾医生去寻，即系医翻，跟住仲要系咧，我系要拖自己去床边， 好惨啊！ 跟住用只手撑自己跪喺地下，跟住之后先拱自己起身。 Oh my god！ 我试过咧做节目嘅时候啦，跟住笑得太开心，跟住甩教咯， 吓你 啊！拖住咗，系啊，我个口甩教， 哎呀，跟住拖住咗。 你要好大力咁撞翻自己上去，跟住好痛。 你冇睇医生就咁自己趴翻上去啊？ 系啊，诶，因为有啲人咧长期个口个牙臼都系比较松啲嘅。 你唔系第一次噶啦？ 唔系第一次噶啦，但系咧咁 lock 得咁实都系第一次。有一次系突然间直情 lock 到咧，你总之讲嘢上唔翻去，你要好大力咁揿翻上去，跟住佢系好痛啦。但系你做紧节目，你冇人讲嘢噶嘛？我甩臼啊咁样。 好专业啊！ 呢啲真系大家唔知道嘅新鲜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港十五个地点的年宵花市开锣，场地会采取红、黄、绿灯人流管制形式。湾仔区议会主席杨雪莹、副主席麦景星联同两名区议员和食环署人员到维园花市视察。麦景星话：花市人流唔多，现场清洁同卫生状况唔错。有花档档主话：今年有疫情，各摊档仍然聚集喺围院两旁，认为应该要将档位分散啲。呢名档主又估计生意应该唔错，但系花市有两段时间需要清洁消毒，要做少两个钟生意。有每年都行花市嘅市民话：今年花市较清静，行得舒服。档同档之间较疏落，相信唔容易感染病毒。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话：社会存在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至今有97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呢啲案件嘅调查同取证等嘅工作都系由警方自行处理。佢否认大规模拘捕行动系要向民主派展示下马威。邓炳强又话，同反修例示威相关的未成年被捕人士只有19人接受警司警戒。他认为同网上一些言论有关，被捕人较少说话同承认罪行，未能够以警司警戒处理。日本传媒报道，再有中国公务船驶入尖角诸岛，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海域，是中国实施海警法之后首次。报道指两艘中国海警船清晨驶入有关海域，并且试图接近日本渔船。日本海上保安厅派出巡逻船持续警告中国海警船，并且要求离开。中国今个月一号实施海警法，授权海警执法的时候对外国船只使用武器。缅甸仰光大约1000名示威者游行，是军方星期一发动政变以来最大规模抗议。示威者高叫不要军事独裁统治等的口号，举起三只手指的手势，象征反对专制管治。又挥舞代表昂山素姬所属全国民主联盟的红色旗帜。一个监察组织说，缅甸互联网数据流量今日突然大幅下降，相信缅甸正在实施全国性互联网封锁。这个组织在社交网络发布的数据显示，缅甸的互联网数据流量今日较平日下跌超过50%。 缅甸国内主要互联网供应商早前透露，当局下令封锁社交平台 Twitter 和 Instagram， 直至另行通知。外电引述缅甸用户话，缅甸有传言当局周末将会截断互联网通讯，部分更加话已经无法应用流动网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明朝早沿岸有几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稍后至到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咁就是亚街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窝打路道对开有意外的，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是亚街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窝打路道对开有意外，一大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较早前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中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丁九。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咁另外反方向咧，蓝田入口车龙排到茶果岭道变电站。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永安中心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仍然都是有少少车龙。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九龙城会转处。另外现时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中港城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佐敦道。在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亚公湾路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影业路近电影制片厂。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个个都话移民，唔通个个都想移民咩？ 但系如果我哋要移民嘅话，咁你同何哥就要同全间学校嘅老师同埋同学分开噶咯。 咁又系，一于今个星期日早上8至10，听住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睇下边个要走咯。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你啦，你啦，你啦， 你啦，你啦 ，Sell the game 啊！咁啊，今日咧就系我师培负责嘅。 系 嗱，讲真啊，呢一样嘢咧，其实真系可有可无嘅。 嗯， 系废物啦。 但系我好快咁样收，唔系废物嗱，我唔准你咁话佢啊。 可有可无啊。 系咁，但系佢系嗰啲你用完之后咧，会方便咗你嘅生活嘅。咁我将个范围收窄少少啦吓。 哦。 就因为实在太难估啦，佢咧嗰个招纸啦，或者个 packing 上面咧系写住厨房快乐元素，究竟系咩咧？好啦，你哋可以估啦。 喂，通常呢啲真系好把鬼噶，如果唔系佢唔会写啲咁嘅嘢吸引人买啦，即系嗰啲咧，实用至极嗰啲咧，通常买到翻去其实系废噶。 即系嗱，我谂下厨房有啲咩废嘢会经常出现先？ 但系佢话会快乐、哦， 咁快乐系其实帮咗你啫，佢帮我哋得。你话可能砧板系废嘅，但系咁砧板真系帮咗你。 厨房快乐系咪真系好快乐先？头先何师傅话就系。 好快乐啊！咁你用完呢样嘢之后咧，系方便咗嘅，你觉得快唔快乐？会唔会快乐咗？系咪快乐咗？即系譬如， 上次我拎翻嚟嗰个咪就系叫快乐咯，即系开樽啊，开樽咪有个夹嘅， 都系叫快乐。 咁嗰个真系帮你开到嘛？你开一个钟头同一分钟争好远。 O K， 咁呢样嘢 咁算唔算快乐先？ 快乐 都好方便嘅。 咁佢个快乐指数系咪啱啊？即算是这样计，即你的产品我意思，他的写个快乐的意思好像我这个功能。 没错，都是很快乐的，差不多类似的东西。 但是他说可有可无、哦。 那他那个都是可有可无的。上次的神带回来的那个开樽盖。 不过的神上次带回来的那个我想要、哦。 是啊，他如 off air 的时候他自己都哇好像挺好用啊，原来有大细窿牙咁样。 但是师培拎回来我就不想要。 他上次咩攞个粟米跑啊。 是啊，跑啊。 我妈好喜欢 的。咁投返俾 Andy 啦我哋。 我妈话唔见咗嘅啊，我拎咗返节目。 真我諗到第一个问题啦，师培。我想问一下呢一样嘢系咪同你嗰、那个粟米嗰个一样咁把鬼有异曲同工之妙嘅呢？ 我觉得 把鬼程度， 把鬼程度，都可以咁讲嘅， 唔使电就梗噶啦，我估呢嚿嘢。 咁就从嗰个方向谂啦，我哋 系啦，真系唔使电嘅。 系咯，我通常有啲听众帮手问啫，使唔使电啊？咁啊，我帮听众问埋，唔使电嘅。 好，嗱， 榨汁机， 唔系榨汁机，我已经开咗个 poster， 咁啊，听众朋友随便。 嗰啲我讲紧， 即系你意思嗰啲扭橙嗰啲啊，开橙 嗰 啲 啊，嗰啲系嘛？ 不是那些、哦、開橙 器，開橙器都是把鬼的。 是啊， 小個呢咪有隻呢吐的手指公定食指入去，然之后呢佢就刮一個圈呢，佢其實有把小膠小膠的突出嚟一嚿刀仔咁樣啦、啊、然之后你就係圍住嗰個橙呢刮一個圈呢、 哦、 你就會開咗條痕㗎啦。 我想話我媽最近才想買一個。 係咩、 哦？係啊， 真係 sorry Auntie， 你當冇聽過啦。 即係其實你用唔著又唔代表佢真係完全冇用嘅。係 有其母必有其女。 嗱，我唔准你咁講。 嗱，我唔敢講啊。 冇㗎，因為起碼咩都嘗試啊嘛。 啱啊。 唔係探索，探索精神。 系 啊，探索精神， 咁认真啊，咩都唔试， 又唔使即刻诋毁自己阿妈，去抬高人哋阿妈嘅，我又觉得嗱你讲呢个把鬼咧，即系开心啦，唔好讲你把鬼啦，你唔把鬼啦，咁呢一个系快乐指数系唔系用喺去准备食物嘅方向咧，定系洗碗嗰啲要帮手咧？ 准备食物嘅，咁头先咧我见到听众朋友啦，有两个留言， 估中咗啦。 未有人估中， 咁、 yes. 首先 C Y 就问有冇声嘅，咁系冇，应该系冇声嘅。跟住另外阿丽河咧就问，唔系佢直情讲啦，系咪铰剪？唔系铰剪。 我想问一下佢系准备生嘅食物定系熟嘅食物噶？ 正常嚟讲应该系其实我唔知佢系for生定系熟嘅，应该生熟都用得嘅，唔准唔使。 你话我知系咩咪得咯？ 系咯，你讲出嚟啊 ，OK 啊？ 哎呀，咁你冇得估咯，我留翻个乐趣俾你啊嘛。即系呢样样嘢咧，佢系 你真系觉得我哋会有乐趣？ 有个啄啄嘅，我咁样提你啦。 系 喂，个啄啄系对于嗰个食物有帮助，定系个啄啄系帮我手噶？ 帮你手啊？ 即系可能嚟把手咁、那个啄啄，可能系我拎住嘅，定系嗰个啄啄直接对个食物噶？ 你拎住嗰个都系一个啄啄嚟嘅，咁但系另外一个啄啄咧系对住个食物嘅。 啄猪肉， 即系条状啦、棍状嘅物体啦，即系长方形物体啦。 长唔系长方形，但系长嘅嗰条嘢。 长嘅嗰条嘢啊， 嗰样嘢系好 似唔似包青天打台面嗰嚿等咁咁大？ 包青天打台面嗰 个六个唔系，佢咪有个佢咪有嚿？ 松猪肉嗰 系啦，诶，类似嗰啲 friend 啦。 揼猪肉锤诶，唔系咁样噶，即系佢系有一个铰嘅，但系唔系铰剪， 有个铰，即系佢可以拧噶， 有个钉嘅， 佢可以拧，唔可以拧嘅。 咁个铰有乜用啊？ 你估下， 你唔可以唔可以领嘅？ 个教鬼定系装饰定系真系有用先？个教系 系佢句说话把鬼咯，应该 梗系有用啦。 诶，个教有用嘅，但系佢又喐唔到嘅， 喐到嘅，喐到嘅，但系唔系领咯。OK， 诶 ，CY 问系唔系金属定系塑胶？佢系铁嘅。 士巴拿， 士巴拿吓喺厨房。厨房点会用士巴拿啊？ 唔知道你会整水喉嘛？突然间， 佢系铁， 都系放食物用啊。 有胶嘅， 系啦， 唔系扭。 好啦，不如俾时间你谂一谂啦。 好， 好 啊。 咁啊，一首歌嘅时间，最后俾多个 tips 你啦。嗰样嘢咧系，嗰样食物咧，平时我哋生又会食啦，熟又会食嘅。咁系放啲咩食物嘅咧？ 生又食，熟又食。 系啦，冇错。有啲人中意生食，有啲人中意熟食嘅。究竟系咩咧？估下嚟喎。 我想清洗一身有缘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步步若到像快乐。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朗布，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 喂，咁啊，你呢个工具使唔使洗嘅先用噶？ 正常都要洗嘅， 都洗咗好似安全啲啊，系嘛？ 安全啲咯，始终把得口噶嘛。 啱啱听过叶巧林啊呢一首《浸浴》啊。 Saturday Game On。好，头先咧有听众朋友就话啊迟咗入嚟啊，听唔到之前讲咩，咁就冇得估，咁啊等我总结一下先啦吓。今日咧我哋估嘅呢一样嘢咧就系喺个 packing 上边啦，佢写住系厨房快乐元素。咁咧佢其实系有两个端嘅，一边就攞嚟揸住啦，另外一边咧就系对住食物嘅。咁咧就系放一。样食物通常呢一样食物啦，啲人生食又得啦，熟食又得嘅。 系咪只系为之一样嘅啫？其他嘢都用唔到嘅，即系等于好似上次你要粟米跑咁，其他就真系用唔到嗰啲啊。 啊，醒目、哦，冇错。 多谢你赞助。 问得好精明、啊， 好醒目啊，好叻喎今日啊，啊，瞓得饱，瞓得够啊。 系，唔系 真系估唔到。 佢呢一样嘢咧，就真系针对一样食物嘅啫。对于其他食物得唔得咧？我冇试过啦，即系可能要发挥你自己嘅创意啦。咁头先咧，亦都有人问啦，系唔系啊？有人话系咪压蒜头器？呢个就唔系嘅。有人问系咪处理栗子用嘅？都唔系嘅。咁啊，另外亦都阿雅咧有提到的神，佢话包青天嗰嚿嘢应该叫惊堂木。 哦，惊堂木啊，系啊，系有冇惊堂木咁大嚿咧？ 冇。 哦、 会不会季节性用的，即是譬如好像剥瓜子机那样新年先用那些呢，会不会的？ 不会的， 即是几时都用。 但是剥瓜 子多用的， 多不多用啊？ 少用。 但是剥瓜子机呢，我每年都觉得把鬼，它不是很帮我剥到，我每次一年呢碎晒了瓜子。 是不 是是牙还好， 是牙 还好。鑿 它咯，螺丝那些钳呢， 是啊， 可能 是不是可以摸一下啦？你现在给我、 你可以摸一下。 好啦，我形容俾大家听，呢件物件咧好轻嘅。 你一直夹亲手啊？ 吓、 啊，系咪好惊咧？即刻伸手去。 夹位啊，可能 系咪夹到啦？ 我唔系，我以为真系有针喺入边啊。 唔系啦，唔系啦，有针嘅话我会话声俾你听。 咦？喂，嗱，好得意喎呢一个。嗱、啊，你幻想一下而家吓咩啊？ 你知系咩啦？ 唔系啊，我话好得意啊嘛。唔系话我知啊。這塊東西呢，先形容一下，如果放在桌面呢，它是呈現一個入字的。入字就是一邊長一邊短，是不是？那是入字的形態啦。但是呢，我估呢，師培說是一個夾呢，有個關節位呢，我試試可不可以揸到先啦。哦，是啦，沒錯啦。就是好像一個入字咁，但是你的手放進去的時候，就將兩個底那個入字那個位置就是你的夾啦。你一路夾的時候呢，頂頭位置是不是有東西會發出來的？ 会发出嚟， 即系会射嘢出嚟啊！ 唔会噶，唔会噶，你摸到嘅嘢就系你可以用到嘅所有嘢。 佢呢 系咪即系佢又系好似嗰啲夹住一啲嗰啲核桃啊，嗰啲扑爆佢嗰啲啊？ 嗱，好有趣、啊，因为咧我头先话呈，我头先话呈现入字啊嘛，系咪？咁、阿师培话嗰个胶咧，其实系唔喐嘅，其实佢唔系唔喐，佢只系有一个嘅橡筋咁样弹弓喺入边啦。咁你就可以呈现到好似钉书机啊，你当钉书机咁嘅 feel 啦。咁呢度揸嘅时候呢，其实呢顶头仲有条枝嘅，但係反而条枝係用嚟做乜呢？佢係如椭圆形啊，係咪叫椭圆形呢？半圆啊，半圆啊 ,sorry, 半圆半圆啦、啊。咁你好似一隻匙羹呢，有个兜咁样嘅，咁但係佢係用成条长枝形状嘅，咁我就估应该係用嗰个嚟撩一啲嘢嘅。 系啦，即系撩啲咩咧？撩啲咩咧？俾啲 tips 你啦，等我谂下先。 喂，你呢嚿嘢真系 好特别啊！ 唔系冇见过喎、啊， 好少人用啦。佢成件事点样用呢？你就首先揸住嗰个握手位啦。当你揿下边嗰个掣嘅时候咧，嗰支嘢系会擘大口嘅。咁擘大口之后咧，其实就可以令到本身黐住你想拎开嘅嗰样嘢拎开佢。 哦，哇！我摸唔到，原来前面个头系会打开嘅。而家咧系你一路揸后面嗰嚿嘢咧，一夹埋嘅时候咧，前面就好似鳄鱼擘大口咁啊。 系啦，但系好细长嘅嗰支嘢。平时有啲咩嘅食物啦，你系好想成支嘢摄入去啦，然后一嘢挑开佢嘅咧？ 肠粉咯。 肠粉点会啊？ 点嗰啲肠粉 咧？成支嘢塞入去挑开佢。 呢个系你个人嘅食用习惯啫，即系嗰啲黑芝麻卷咧，你好中意咧摊开成片嘅。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啊，好得意啊，咁样食。 我都会，我都会。 成支嘢通入去啊？ 但系嗰呢件食物咧系 蔬菜嚟嘅。 如果 蔬菜唔系 木瓜嗰啲啊？ 唔系木瓜， 挖嗰啲啊？ 佢唔系啊，佢应该系你当系你当系肠仔咁样啦，可能系成支怼入个肠仔度，然之后就揿嗰个泵，唔知点样擘开，系咪咁样嘅意思啊？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点解你捉到咩啊？ 蕉啊，香蕉啊？ 蕉唔系，点解你捉到个用神就系你要将佢擘开，但系你搵唔到嗰样？ 系啊，我就系谂几都谂唔到啊！青椒， 唔系 青瓜，青瓜 唔系啊， 节瓜 唔系蔬菜嚟噶， 吓 生果啊？ 蔬菜，我咪拎出嚟睇噶， 可以啊。嗰件食物系会喐动噶，生物嚟噶， 鱼 啊，生果，唔系鱼，即系刮皮嗰啲鳞嗰啲嘛，蛇， 蛇啊， 唔系蛇啊，我平时好少食蛇， 真系嗱，呢个老实讲，系咪 我好少用啊嘛？ 咦，唔系，蛇都好合理，系咪打开佢啊？系咪摆入口度先？系咪摆入嗰只嘢个口度噶？ 唔系，系摆喺个背脊度啊！我突然间谂起呢支嘢， 去鸡皮， 唔系鸡皮， 系咪同鸡同皮有关噶？ 同皮有关嘅。有少似咧，你夹喺头发上面嗰啲发夹呢个， 系啊系啊系啊， 喺屋企用嗰啲 咧， 铁嗰啲。有啲咩你要摄入嗰个食物嗰度，然后你平时系要将嗰个皮拎开嘅咧？佢呢个系一秒将佢弹开嘅。 鸡皮咯， 吓，平时鸡皮边有一个位俾你咁样摄噶？ 咩？ 虾 中 哦， 系咩咧？呢个系一个剥虾器， 哇，好好用喎、啊！呢、這个真系真心好用喎、啊，呢、這个 唔系系咪真系剥到先？因为生嘅虾咧，通常好难剥噶、 啊。唔系咁，应该系熟虾啦，唔系唔会。 佢话生熟都用得嘛？ 应该生熟都用得嘅。 唔系、啊，生虾好难剥噶、 啊。系咪？我翻去再试下先。我上次用嗰个系熟噶，即系我上次整嗰只虾系熟嘅。 嗱，因为咧， 是真系得啊。 OK 啊， 成只掹到出嚟咁劲。 嗱，其实佢系点样搣咧？佢系真系成只虾熟啦，系咪？熟大家都知道，其实你掹虾尾咧，基本上咧，你剩低三四节，你一掹住个虾尾就成个尾可以扯出嚟噶啦嘛，因为佢已经唔黐肉噶啦嘛。佢嘅运作就系搣咗个虾头之后咧，由佢个背脊一路怼怼怼怼怼怼到落去咧，佢个尾嗰度，你一揿咧。其实嗰只虾嗰啲脚咧就会分开啊，一分开咪成个壳抽出嚟咯。 哦，哇！你搞到我想食虾，好耐冇食过虾啦。 系咯，好正喎呢个。 啱啊，然后我觉得卖虾嘅铺头咧，又可以配埋呢个剥虾。 摆埋呢个喺隔篱系嘛？ 冇错，咁大家又食得好方便。但系咧，有时候我觉得咧，食物呢家嘢咧，你系要俾啲时间细味咧，先觉得佢好味噶嘛。有时太过方便，即系譬如咧食嗰间乜乜捞嘅餐厅咧，我成日都觉得人哋帮你剥埋咧，系咪一件好事咧？即系好方便啊，但系你享受唔到中间嗰个过程啊嘛。 系， 你会唔会你会中意人哋帮你剥埋啊？定系自己？ 我如果我因为我系食虾咧，我好怕嘅，我唔中意嘅。 系又好腥嘅只手指。 唔系啊，我唔中意搣咯。 好耐嘅仲要。 好易戒到手咯。但系如果你介绍咗我呢个剥虾器，我第一次见之后咧，我谂我真系会买过嚟食多啲虾。 系啊。 我嚟食濑尿虾。 濑尿虾不得了啊！喂，濑尿虾我反而中意用手搣。 吓 咁奇怪， 好多次啊！ 但系嗰啲味啊，好香啊！炸濑尿虾嗰啲好香啊，所以你留喺只手，你觉得好滋味啊！啜埋只手指啊！ 点解你唔啜埋个壳咧？ 我有啜啊，你又知我冇？ 你话啜只手指冇？ 我啜埋个壳啫。所以呢个阿师培今日呢个剥虾器有用啊！即系以后食虾 will go on 啊，好嘢！ Yeah. 日终要归去。 我在流 我说再多的快乐。 Serenity， 咁转头继续有寻常事认真做，冇行开啦。 所见所闻以及从多个渠道确认，李文亮在6号晚上已经去世。有在疫情期间担任义工的当地人在网上发表李文亮纪念铜像照片，并且引述对方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这名当地人说其后收到当局电话警告。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天晴，本港方面下午天气温暖，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5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明朝沿岸有几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稍后至到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和温暖。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即系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窝打路道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现时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大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窝打路道有意外未清理好，而家一大车多。咁另外咧喺连翔道地下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柯士甸道西嘅慢线亦都有意外，一带亦都系车多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喺连翔道嘅地下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柯士甸道西嘅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波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去狮隧车龙排到荷里活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蓝田入口那边龙尾排到茶果岭道变电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永安中心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水务大楼。在九龙区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蝴蝶谷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观景台，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接近九龙城汇旋处。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亚公湾路仍然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影业路回旋处。普通道出九龙近西贡市中心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大望仔路近环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永星工业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葵青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嘅亮虹桥底去深水湾、清水湾道碧澳落斜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5，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5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自己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牛年虚构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要订煲。 阿天豪仔，岁晚大扫除啫，唔系咁大嘅利是要订煲啊？ 唔系啊，系订走个药煲啊，等大家身体健康。 仲要订走个压力煲啊，精神都要健康。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城市大学电脑科学系三年级学生杜佩乔，大家可以叫我 Cheryl， 我今年20岁，好荣幸可以获得了2020年香港电脑学会颁发的资讯及通讯科技杰出女名人之星奖。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㗎。 因为我哋就係 港珠特工队。 10分，呢个系寻常事认真做啊，咁啊，揾翻阿莫出嚟先，系。 Hello，我想问一下啦，因为在座我哋三个人啦，即系都系后生嘅，咁但系咧，再讲紧系年轻啲咧，我哋翻去追溯翻咧中学嘅年代啊，大家有冇做过一啲热血事迹咧？ 当然有啦。细个嘅时候咧，我嗰阵时咧就好想自己揾一个地方啦，去有自己一啲就算大个咗你都可以有 record 嘅嘢啦。咁就电台系其中一样嘢嚟嘅，即系想做主持啦。咁嗰阵时咧系会参加好多唔同嘅比赛，其中一个地方咧就系电视台嘅一个主播嘅招募咁样啦。跟住之后你真系会咧全日喺嗰度坐啦，跟住坐4-5个钟头就系等一个 interview 嘅机会啦。或者以前咧有一个台啦，佢系好搞笑。唔知买一包朱古力啦，你用嗰包朱古力嘅唔知包装纸，跟住你就可以有一个 interview 嘅机会，跟住就好多人喺门口度排队咁样啦。咁我都做过啲咁嘅嘢。 哦，咁但系入到嘅，即系你个 interview 你系有玩到嘅。 结果呢两个系冇嘅，咁当然另外有一啲比赛系玩 final 啊，亦都有赢过啦。咁但系就唔系呢两个。但系咧细个嘅时候，你为咗你想做嘅嘢咧，系会真系做好多嘢去希望。achieve 到你自己想做嘅嘢， 同埋你會不停想準備咯。 系啊， 因為我有朋友咧，嗰陣時以前啊，講佢中學畢業之後啦，咁佢嘅志願好想做消防員，咁於是咧佢就走去健身啊、勤操啊咁樣啦。咁但係佢讀書成績咧係 OK 啦，唔可以話超級好啦，但係佢夠力上去啦，咁即係俾佢入到第一輪。咁第二人佢就話啊，我要去做體能嗰啲嘢啦，咁樣。咁咧佢朝早唔知8点定9点钟面試啦，佢就5点起身，前一晚9点瞓，就係為咗咧第二日可以好精神，但係早啲起身咧。 通常呢啲禍咗個會。 就係啦，佢早啲起身咧，佢早啲起身咧，跑去落公園跑步。 哎呀，點可以啊？ 熱身，佢係熱身咋。跟住咧，臨去到現場嘅時候咧， 唔係 去附近揾個吉地，嘣掌上壓。跟住埋位，好啦，各位同学，我哋而家咧就要做呢个引体上升。 好，预备3、2、1。 佢一下都上唔到。 吓、啊！ 佢做 push up 已经只手痛啦。 点解嘅？ 佢就系不停嘣嘣咗，唔知100下定100几下，跟住咧嘣到自己冇晒力啊！但系埋到位又紧张，你知其实考试你系紧张噶嘛？ 系啊系啊。 跟住佢话佢上到去咧，系唔系净系冇力啊？佢系发力大个小嗰、那个老鼠仔咧抽筋啊！ 哎呀，乜冇人话俾佢听，考试之前唔应该用晒啲力嘅咩？ 唔系通常佢一紧张或者佢好着紧嗰样嘢嘅时候，就一定会咁样做噶啦。 系啊， 你叫极佢，佢都会暗砍唔出声，你偷偷地一定去。 系啊， 都系嘅。谂翻起就系细个好似玩比赛啊、跳舞表演嗰啲，你一定会喺后台咧自己喺度不停咁跳。咁其实咧，但我又觉得做运动又唔同嘅，因为我都有考过纪律部队呢啲啦。即系我系真系 考你、 啊，有啊 文职系嘛？你想做你考纪律部队文职啊？ 唔系文职啊， 你考纪律部队嘅 吸引仔。嗰、那个部门咯、 啊，哦， 系啦系啦 系 啦，咁跟住之后咧， 好似啲训练都系差唔多噶， 差唔多嘅，但好似要求系冇其他譬如消防嗰啲咁多嘅，咁跟住嗰阵时系真系会提早一两个月开始练啦，然后点样令自己跑快啲啦，跟住点样你企喺个位度啦，跟住你要跳去斗远咁样嗰啲叫咩啊？原地跳啊？唔记得咗嗰个名叫做跨步，好似唔系啊，总之我企喺个点嗰度。一跳要跳去最远嘅地方咁样啦，佢会 count 嘅，你最少要跳到某一个 standard， 某一个距离咁样啦。咁但系嗰阵时咧，我觉得最难就系、是burpees 系最难嘅。嗰、那个 burpees 叫咩啊？中文 波比跳咯、 啊，波比跳啊，真系叫系啦。但系你 系咪即系原地，然之后即系会 push up 咁样，跟住跪低上翻嚟嗰个 啊 嘛？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结果咧，经过训练咧，我本身系由一下都觉得好攰啦，最后考试嗰日咧系做到30下。我系攞咗五。 哇！你咁犀利嘅咩？原来你体能？ 嗰阵时咯，而家老啦。 哇！我同阿武头先同 开。咁点解你会考唔到啊？ 哦，体能过咗啊，不过跟住之后啲 笔试， 一齐嘅竞争者太劲，系、 哦、 啊 ，interview 跟住之后就冇过到咁样，系、哦、啊，但系真系好厉害，大家都系好准备充足啊。 唔系、啊，你就咁讲，我哋即系我哋幻想中嘅师培同呢一件事上，我都觉得你好劲、啊， 系嘛？即系觉得我引体上升一下都做唔到，点知我做咗卅下？ 因为我都系做到三四下咋。 你已经赢咗啦， 你劲噶啦，已经。 搵日我哋一齐比下赛。 好难嘅，因为做引体上升原来。 我其实唔使做引体上升嘅，因为唔系考消防啊嘛。即系我嗰个部门就唔使 咁我叻啲，我做到三下喎、 啊。你男仔嚟， 点都要执翻扎衫先。哎呀，攞翻啲嘢。 听众朋友心三下啫、啊，有咩好威啊？咁外面都有好多好厉害嘅，但系其实经过训练啊，确实真系有啲你平时做唔到嘅嘢，系真系会你见到自己进步嘅， 系 几热血噶，真系。 我觉得呢啲系热血嘅。点解我突然间讲起呢啲热血嘢咧？就是、因为咧最近咧网上面即系见到一条片啦，咁香港发生嘅，咁就系几个后生仔咧，佢哋读紧书嘅啫，中学生，然后佢哋咧竟然系凌晨四点撑独木舟翻学。 吓、啊！哦，我知道啊，我睇啊，撑到成朝头早，唔知七点定 点啊！因为佢嗰个成程序其实佢就系做一件事挑战啦，好似话即系读书时候一个纪念咁样啦。但系佢哋拍埋个片，系啊，佢嘅路径乌溪沙附近起出发，然后去火炭。 咁原来要咁多个钟 沿河边，其实系嘅，因为嗱，我哋参加独木舟咧，你谂个路线好似好短啦 ，K 数，但系因为你要计顺水逆水啊。同埋仲要风向咧，同埋体力咧，咁我系觉得佩服噶，因为佢哋玩独木舟咧，唔系话买到岸边俾钱租艇，佢哋系孭晒成个 gear 由屋企行咗十零廿分钟去码头，喺码头度开艇，跟住就再撑艇翻学。但系佢翻学嘅路程系用咗一个钟头九个字，好似系咁上下啦。 哦，但系独木舟可以孭住行咁远嘅，我想问。 佢哋而家其实咧系坊间新出咗一啲咧系孭背囊式嘅独木舟嘅，系接嘅。 哦， 你系可以成只好似接纸咁样啦嚟当，咁啊 pack 咗一个背囊咁嘅晒，半个人高度啦。咁然后佢就可以孭上身咯，咁你就可以带去咯。而外国咧有一啲嘅独木舟咧系将一只独木舟切头中间劏一半。咁你就可以攝入去，變成咗係一架半隻艇咁樣嘅 size， 你就可以孭去海邊玩嘅。 正喎、 啊！係啊，咁但係呢一個阿摩都有睇過啊嘛，係咪好熱血咧？睇嘅時候我覺得 係啊，同埋我心諗啊，佢仲有力量翻到去讀， 肯定瞓咗啦， 流口水瞓到。 但係因為佢哋一路沿住嗰個嘅碼頭咧行行， 佢最後後著，我想問一下個後著佢需唔需要放學嘅時候撐翻過去啊？ 佢好似應該唔係撐翻過去啦，係嘛？佢好似佢上堂前就完咗啦， 好似借咗嗰只艇咁點啊？ 唔係，佢哋自己賣噶，佢哋係自己買翻嚟自己裝備嚟噶。 咁跟住嗰只艇，佢擺喺嗰度啊？ 啊，唔系佢哋落船之后咧，就有同学仔定老师落嚟帮佢咧接埋只艇，搬咗翻去课室。 因為攰到喐唔到， 佢就擺低咗喺課室後面，咁然之後就上堂咯。 就再冇用過呢個字之後。 但我覺得熱血係咩呢？熱血係佢路程中講咗句説話，佢著住校服，然之後喺度撐艇，佢哇，我成身濕曬啦！即係你諗下，以前我係啦，可能我係比較資整啦，我翻學讀書唔中意做運動打籃球咧，係因為我覺得件衫會臭污糟啊。但係佢咧就有嗰種，哇！我要完成呢件事，即我濕曬都唔緊要嘅，衫褲鞋襪都濕曬，就要完成呢件壯舉咁樣。咁佢真係完成咗咯。咁我就覺得哇，好犀利啊！即係你又你可能你細到地大個啦，你諗翻轉頭完成定完成唔到，你都可能覺得啊年少輕狂啦。細個嘅時候啊，好熱血衝勁，梗係做啲咁嘅嘢啦。咁但係佢就係做咗呢件事咧，令我覺得。我读书的时候做过啲乜嘢嘅壮举呢 哇！ 就令我开始谂呢啲问题啦。咁我亦都喺度谂啊，即系如果而家可能疫症啦，我知道大家冇得出街啦，即系读紧书嘅朋友就系不妨做翻一啲事迹咧，系令到你大个嘅时候会回想翻，咦？原来我细个做过件咁轰烈嘅事嘅、哦，即系好似我砌模型嗰单嘢咁，我都觉得系好好噶。咁我都会即系如果第时小朋友都会话俾佢听，你要做多啲呢啲嘢咯，等你大个嘅时候无悔无憾。嗱，转头翻嚟咧，我就有啲嘅事情咧，都可以几样嘢啦，叫十大咁样啦，就俾大家咧听下你哋有冇做过呢啲嘢啦。 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 佢哋系 See Your Star 有呢一首集合吧，地球保卫队。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我哋嚟咯，问下你哋有冇做过啲类似嘅嘢先啊？好，咁啊，先嚟呢一个咧，就系食一啲某某品牌嘅饼啦，即系嗰啲一打开中间有啲夹心咁样嗰啲咧，嗰啲饼干，无论边个牌子都得噶啦。其实佢只系讲一个牌子啫，但我觉得无论边个牌子都得。例如我细个最常食嗰只细细圈嗰只芝士饼啊， 嗯。 嗰只咧，我系食玩得最多嘅，就系拧开，即系将两块饼啦打开嘅时候咧，如果佢系一边好干净，另一边充满住嗰个馅咧，你就会好开心啦。 吓，我唔会 咁无聊嘅。 系啊，我细个会噶、哦， 无聊啊，点会啊？但系细个因为小事而开心系好事嚟嘅。 但我细个嗰种满足感系即系，例如你好似心中有少少祈求啊，即系话，如果听日咧我考试合格，咁就可以系干净啦，咁样，跟住你就会打开，喂，考试合格啦，咁好似已经合格咗咯，即系你系用呢个方法令自己好开心咯。 你 嘅运 气就系去晒呢啲饼， 可能系，所以第二考试都系唔合格嘅，做完之后都系唔合格噶。 又话明明可以合格嘅，明明可以合格， 系咯，但我身边系有啲人系咁做嘅。咁但你两个都唔敢做啦，唔紧要嘅。 唔系我即刻谂起咧，细个嘅时候搣花瓣啊，即系咧以前睇漫画咧，成日由佢中唔中意我咧，跟住就系中意唔中意，中意唔中意，最后嗰块系中意定唔中意，就断定咗嗰个人中唔中意你噶啦嘛。你有冇试过？ 我冇啊。 即系首先爱惜值系， 我 谂紧 我有冇，我谂紧我有冇， 即系真系会做嗰啲咁傻嘅。 但系到而家都系。 我有啊。 我每日翻工即系翻学啦，睇下顺唔顺利咯。顺利嘅话，嗰一日全日就 系 好运咯。 我细个读书， 我会咁样噶，到而家都系噶。 我读书咧就试过系经常会幻想我心仪嘅女同学系隔篱班嘅，心仪嘅女同学小学啊，心仪嘅女同学会突然间我上上下堂走过嚟我课室，然之后敲门同老师讲，我想搵冯迪新啊咁咯。 吓， 系因为我想食芝士饼啊。 唔系啊， 芝士 饼而系我成会幻想个女仔会主动过嚟敲门叫我出去啊。 哦，少年你太天真 了，你明唔明啊？ 你好似嗰啲日本电影情节啊， 系啊，好少女嗰啲咧。 吓，我讲咸湿嗰啲啊。 哦 ，sorry， 细个唔识呢啲嘢，我小学唔识呢啲嘢啊，系啊。你咁你要揾阿莫去学上下堂啦。 幻想个女同学走过嚟嗌你出去。 我谂嗰啲咁纯洁，佢谂嗰啲系咸湿，我都唔明点解。好啊，另一个啦，就系、是、如果你喺屋企啊。你唔想出房门口，因为你发现厅有一啲陌生人喺度，即系例如可能阿爸阿妈啲 friend 嚟咗，你就会病埋喺房咯，唔出去 social 咯。 哦， 以前细个系会噶， 我唔系噶，我阿妈系一定 除非攞利是嘅时候 咯。Auntie， 恭喜发财，佢入翻去嘛？ 系啊， 阿师培讲又好似系，因为屋企人唔俾你咁做咯， 就走噶啦。 是不是 我唔得噶，我屋企人唔俾噶，即系你一定要打招呼噶。 系咯，即系你同埋你唔可以特登匿喺房噶嘛，你一定要出嚟坐下。点都要你做啲嘢嘛，斟杯水俾阿 Auntie 啦。 系啦，即系我屋企系好着重礼貌嘅。细个如果冇礼貌嘅话，真系会打嘅。哦、即系当然， 我觉得呢啲系会，呢啲会，但系我意思系，譬如有人嚟整衰喉嗰啲，我咪喺房唔出嚟，等我妈自己搞掂佢。 哦， 会系咁咯。 OK， 嗱，另一个啦，睇下啦，呢个我觉得你哋会做多啲嘅。有时咧，其实听唔清楚人哋讲乜噶，你会用笑扮冇嘢带过咗咯。 啊，会啊，我而家都系噶，我几坦白。 系啦，嗱我。 有陣時，譬如你同我做節目，我突然間喺度笑笑完之後，我冇俾反應你，就係因為我都唔知你講。 但 係 識咗佢咁耐，我知道邊啲位佢係咁嘅。我哋互相知道大家邊啲位，其實你都唔知道我講乜。唉、哎，是但啦，過咗算數咁樣嘅。嗱，後面嗰呢個快去一兩個啦。呢一個咧就係當你打信息文字嘅時候啊，你打哈哈哈哈 H A H A H A 啊，有時你會突然間刪咁走兩個咯，因為你會個心諗啊，係咪打得太多哈哈哈好假咧？ 我唔會嘅、哦，反而。我覺得如果好開心嘅話，我真係俾個哈哈哈哈係好長嘅。但係如果有時我覺得對住人哋，譬如上司咁樣啦，我唔應該咁多哈哈就哈哈咯，即係睇下對咩人啦。 係嗱呢一個啦，最後呢一個啦，因為比較多，咁佢咧話通常咧睇完反斗奇兵嗰啲啊，翻屋企你有冇試過偷睇自己屋企啲玩具？有冇自己夜晚 有啊？ 玩 具㗎，一定走咗啊！ 一定做呢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6宗属于本地感染，当中6宗源头不明。6宗个案的患者分别住在粉岭、马屎埔西村、红磡长乐大厦、红磡高山道德利阁、旺角上海街文华阁、鲗鱼涌英皇道惠利大厦、屯门富泰村美泰楼。10宗个案同早前个案相关，包括机场三跑工地群组多3人感染，群组累计27宗确诊，包括工人同密切接触者。另外，今日开始，全港所有地区若果有住宅大厦，包括商住、两用大厦，新增1宗或者以上确诊个案，政府就会考虑将有关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一名内地女子在油麻地果栏以平价车厘子冒充贵价澳洲塔斯曼尼亚车厘子出售，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裁定违反逗留条件，出售应用伪造商标的货物、出售应用伪造商标的货品等4项罪名成立，判监2个月。辩方说，被告和丈夫以及3名子女在深水埗居住，丈夫因为疫情失业，3名年龄由17至20岁的子女仍然在学，一家5口靠14400元综援金为生。被告考虑到临近农历新年，决定帮补家计，才会愚蠢犯案。裁判官质疑被告生活不差，仍然能够聘用私人律师，又表示车厘子是港人喜爱的水果，涉案品牌又是港人熟悉。被告以相对较高的价钱贩卖冒牌车厘子，对消费者非常不公道，考虑被告认罪，扣减1/3刑期之后判监2个月。缅甸仰光有几千人游行，要求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基等被扣押人士，是军方星期一发动政变以来最大规模抗议。示威者高叫不要军事独裁统治等的口号，举起3隻手指的手势，象征反对专制管治。由挥舞代表昂山素基所属全国民主联盟的红色旗帜。大批防暴警察封锁进入市中心的主要道路，附近亦都有2部水炮车戒备。示威者其后散去，但是相信稍后时间会再聚集。一个监察组织表示，缅甸互联网数据流量今日突然大幅下降，相信缅甸实施全国封网。组织在社交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直至当地时间下午2点，缅甸的互联网数据流量只及平时的1/6。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听朝沿岸有几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稍后至到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 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些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窝打路道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大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喺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窝打路道对开，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咁但系咧，较早前咧，连翔道地下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柯士甸道西嘅慢线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道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赤岩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同埋狮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咧来回都系挤塞噶，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蓝田入口嗰边啦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永安中心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税务大楼，驾车人士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喺九龙区方面啦，呈祥道去荃湾近蝴蝶谷一段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苏屋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区方面，现时普通道出九龙近市中心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大望仔路近环岗村。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亚公湾路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影业路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和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Hey, this is Emily.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上星期同大家分享咗小王子75周年展览，呢个历史咁悠久嘅 IP 有新作一啲都唔简单，背后团队究竟做咗几多嘢咧？今个礼拜我哋揾嚟嘅嘉宾就系嚟自 MediaLink 两位创办人 Lulu 同埋 Loretta。原来动漫产业已经做到上市啦 ！MediaLink 香港一家影视动画品牌以及专利授权代理公司，我哋一齐了解一下呢个产业背后有几多努力、几多功夫啊！我繼續延續啦，上個星期啦，我哋圍繞住小王子展覽嘅訪問啦。咁我身邊咧就揾嚟兩位好好嘅朋友啊 ，Loretta 同埋 Lulu，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我係 Lulu， 你好。 我知道啦，小王子今次啦係一個75周年嘅星之流浪曲嘅展覽啦。但係印象中啦，75周年好似早幾年出現過嘅咯，點解會有第二次75周年咁有趣嘅咧？ 因為其實原作者咧佢。漂泊咗去美国嘅时候，其实喺美国嘅时候系出咗《小王子》呢本书先嘅，咁所以之后咧先喺法国再出过，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咧，如果系《小王子》75周年第一次咧系美国版。跟住咧，今年咧就係、是、法國版啦。 咁即係呢個係《小王子》法國嘅75周年啦。 正確。 今次咧有好多唔同嘅合作啦，其中一個咧，我覺得最有趣嘅咧就係、是、有個花茶嘅 crossover 喎、這個點解咁得意嘅諗法嘅咧？係 我哋覺得咧，其實《小王子呢》咧係裏邊嗱，你知道有頂玫瑰噶啦。咁玫瑰對你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 icon 喺《小王子》度。咁我哋咁啱揾到一個很好好嘅 partner。佢真係用一啲真係好真材實料去做到一啲好好味啦、好 organic 嘅花咧，咁我哋大家一傾就一拍即合，咁所以咧就出咗一隻特別版嘅75周年小王子花茶咯。 其中一個石盒啦，其實係好勁好勁嘅一個中國喺草藥方面咧好有功效嘅，即係養肺啦，傳聞咧仲可以降三高添㗎。雖然我未用到，但係因為我屋企人咧即係都對呢啲有啲研究啊，咁所以我都略懂一二啦。 一定要試下。 我真係估唔到，因為好少用石盒呢個材料㗎嘛。 所以佢哋真係好有心咁樣去做呢個產品，所以你見到其實我哋喺街度咧，小王子嘅產品咧真係每一件都係我哋好有心去。去設計嘅，所以都非常之高興今次做到呢隻花茶咯。 即係好似小王子成日都講咯，我哋做任何嘢唔係用隻眼去睇嘅，係用個心去聆聽或者用個心去睇事情。咁所以點解石殼都會出現咗喺花茶裏面咯？ 嗱，呢個就緊要啦，因為用心去感受啦。早前即係你知我係一個動漫迷啦，直頭啦喺網上面見到啦，出現咗啦一個動漫祭，不如喺呢個時候真係了解一下，咦個動漫祭點解誕生㗎啦？ 哇，子龙，我都知道你是我哋好亲密嘅fans 噶啦，因为其实我谂咧，喺我成日有好多人都睇呢个社会，或者系都有听到咧，譬如好似 Tesla 呢个 CEO Elon Musk 都话咧，其实每一间公司嘅价值咧系好取决于佢自己知唔知道客户需要乜嘢，同埋你有冇真正去做一啲产品令到客户需要。所以好似我哋凌邦集团咧，都系用紧呢一个原则啦。嗱，你谂下七月同埋十二月。原本係有呢個最大嘅動漫節冇咗啦，咁你哋會唔會好鼓噪呢？但係唔緊要喎，咁我哋就將我哋所有嘅動漫迷咧集結埋一齊，所以做咗呢個 AnyFans 咯。 呢個緊要啊，因為咧唔單止咧有啲新作啦，近期好 hit 嘅作品啦，經典嘅作品啦，甚至乎一啲治愈系列嘅，即係好似 Banana Meow 咁啦， 係啊， 都擺埋出嚟喎。我又覺得即係一家大細好似即係就算我個女而家未識睇啦，但係佢都覺得好得意喎。 咪係咯，嗱你諗下喺我哋，如果你頭先講得啱啊，即係 exactly 就話我哋呢一個 AnyFamilies 咧，其實最緊要係。有乜嘢啊？有我哋成個Annie 嘅家族入面有 anyone， 有 any girl， 有 any kids 同埋 any more。咁 any kids 就好啱你個女啦，因為入面嗱有温泉小屋，或者係就算有妖怪手錶。咁 anyone 梗係唔同啦，就好頭先你話齋，我哋將好多經典嘅動漫做翻出嚟。咁首先我哋都做咗呢一個 cookies 啦，呢個叛逆的老老獸。咁跟住喺我哋嗰個 Animal， 我哋特別賣咗一啲產品咧，係喺市場未有嘅，即係而家最大熱嘅咒術回戰嗰、那個產品咧，啲人問我哋咧係咪一啲咩 toys 嚟嘅咧？其實係一個USB。 係全球咧，就算日本都冇得賣嘅。咁所以我哋咧係做咗好多，令到知道客户需要咩嘢，亦都知道呢個動漫裏面嘅核心價值。咁我哋加埋一齊，咁亦都係咁樣做咗呢一個 AnyFans 嘅動漫祭咯。 写上情感和物の色気みたいだ初心高い命宿宿はパッパラパラ中身な気が寄せる期待不平等な人生スタイルもない大丈夫日常が無心病の疑問つこせたどる日を僕に気持ちなどないから夢のはずまで泣いてないでどんな顔すればいいか分かってるだけどまだ答えてくれよ闇を晴らす 緊要啦，因為《咒術回戰》啦，應該啦就係繼《鬼滅之刃》之後啦，另一個新嘅動漫大作嚟嘅，咁所以大家即係特別留意啦。咁啊，頭先就講到啦，即係 Annie 家族啦，其實好多噶嘛。有個 Annie Girl 啦，我咁好多即係朋友仔啊，都對佢好有興趣，想了解多啲關於 Annie Girl。 哇，你好叻啊！你知唔知 Annie Girl 咧係我哋 Media Link 100% 原創嘅 IP， 我哋希望佢係做成一個動漫界嘅大使啦，同埋未來咧，如果我哋 Anyone 佢係一個虛擬嘅 KOL。其實你可以請佢打工嘅喎，如果你去揾佢嚟咧，代表你做任何嘢咧，好似我哋前一排咧，將我哋呢個 Annie Girl 咧，咁好似一個廣告女郎咁，跟住佢戴住呢個 mask 咧，即刻個迴響咧係完全唔同 嘅，變咗另一種嘅代言系列啦。 冇錯，咁同埋其實 Annie Girl 點樣出世嘅咧？佢係第一日翻工就係我生日嗰一日11月1日。 哦 咁咧冇嘅，我諗係111都好容易記住啦。咁我哋起初點樣將佢出世呢，就係一個四格漫畫，其實係有中文版同埋英文版。咁裏面呢，佢每一日做嘅嘢呢，就同啲 fans 互動嘅。譬如聖誕節你又見佢出嚟同你 greeting 啊，萬聖節佢又著到自己係一個Halloween girl 咁樣。咁所以 Annie Girl 我諗佢最緊要就係同動漫嘅 fans 呢一齊互動，甚至到啦，你諗下我哋啲小編話俾我聽，每一日有500個 inbox 嘅，答到佢哋呢，我哋而家成個動漫家族呢已經係聚結緊一個好大嘅社區，動漫嘅社區，年輕人嘅社區，咁呢個亦都係其中我哋 Annie Family 希望做得到啦。 緊要啊，因為Annie Girl 咧就已經將動漫咧同我哋現實咧就互動多咗啦，咁啊唔係淨係我哋睇嘅，佢都可以同我哋現實生活咧有唔同嘅活動啦，即係好似頭先你話戴口罩，又或者可能未來唔知會唔會 Annie Girl 會同大家做 live 啦，一齊去玩啦咁啊嗱，其實頭先我哋講咗成個家族啦，就譬如有 Anyone 啦、Annie Girl 啦、有 Annie Kids 啦、有 Annie More 啦、Annie More 其實我見近排即係大家都安在家中啦，其實冇乜機會去 shopping 噶嘛。咁所以就擺咗好多動漫嘅周邊入去。 係啊，其實我哋原本咧，其實好多人都話係叫宅經濟，或者係要有居家娛樂，咁啊居家購物。咁我哋原本 Animal 係上一年年底先開嘅，咁但係因為經濟嘅唔係同埋個疫情嘅問題咧，我哋好快就做咗我哋呢一個動漫 Animal 出嚟，希望大家一齊喺屋企裏面睇完卡通都可以即刻買嘢。但係我諗 Animal 有一樣好特質嘅咧，佢有一個支柱就係話同其他嗰啲賣動漫嘅魔唔同，就係因為佢入面有一樣嘢咧，就係佢電影。咁我哋將電影，因為我哋公司其實有一個好大嘅板塊嘅生意咧，就係做電影啦，唔單止投電影啦，亦都會發行電影。咁入面電影你亦都可以bundle 一啲T-shirt。即係好似我哋前一排反轉三個字入面，你都見到入面咧有一啲特別嘅閃卡啊，哇個個一秒難求咁樣樣，同埋我哋有一啲係 T-shirt 一齊，譬如銀雲將會做嗰陣時候，我哋都會 bundle 一啲 T-shirt。咁呢一樣嘢亦都係令到個市場有好大唔同嘅迴響咯，就喺我哋呢一度。你去睇戲，但你亦都可以買到飛，買得飛之餘，原來你又可以買到喺戲飛裏面做出嚟嘅產品， 甚至嗰啲前賣券系列啦， 前賣券咁樣，咁所以咧係非常之成就感咯。我啲同事去做咗呢一 個 animal 出嚟。 我自己感覺咧，就直頭係好強勁嘅脈絡啊，唔係淨係喺網上面睇咁簡單，係可以喺生活上面你見到呢啲周邊又啱嘅，又可以購買啦。咁調翻轉亦都幫翻相關嘅作品啦，或者佢哋嘅設計師啊等等，成為另一個大型嘅流動啊，即係等大家咧可以繼續推進，唔係因為呢個疫情而所有嘢都停咗喺度，就咁淨係匿埋喺屋企就算啦。 好互動咯，你睇完又可以買嘢，買完你又繼續睇嘢。跟住到時你譬如佢出得街嗰陣時候，你喺街裏面又繼續睇我哋套戲喺戲院，咁所以係一環扣一環嘅。 講到一環扣一環咧，就關鍵啦，因為咧早排咧，我知道咧就已經開拍咗自制劇咯。因為2014年的時候有套杯麵番我家玉缸的兩三次，是當年非常受歡迎的一套作品。早前也都見到你們已經將這一套的作品是找了一些超級靚仔演員開拍成為電視真人版的劇集，為什麼有這一方面的新動態發展呢？是不是開始拍賣劇呢？ 子龍啊，其實呢我不如講一講什麼叫泡麵番。其實呢吃一碗杯麵用幾多分鐘啊？ 三分鐘就落，可能一兩分鐘吃完了。 Exactly， 那所以就叫泡麵番或者是杯麵番。因為我記得很多人都問我什麼叫泡麵番，當然聽我們這個時段的人個個動漫迷一定知道的了。那你問我們為什麼會開啟這個不同的領域呢？其實我想一下，其實在每一個領域呢都有參與的，所以我們不是開啟的。尤其是在 IP 這個生態鏈裏面呢，你可能現在你們只是見到我們一部分，就不是全部見曬，但是現在我們就全部給大家知道了。如果好像玉缸這個泡麵番呢，它在2011年呢在各村七月啦開始連載，但是已經引致到很大的迴響。跟住它在12年呢就做第一次的單行本，14年呢就真正呢在10月6號呢就真正去拍了卡通 動畫化啦， 動畫化啦。咁而佢呢個卡通呢，我哋可以令到呢喺全個大陸呢同日本同步幾個平台，好似 Bilibili 啊、愛奇藝啊、騰訊啊、芒果 TV 一齊同步去做。咁喺做嘅過程，其實我哋拎住呢個動畫呢，我哋有做到授權嘅。咁佢個授權亦都好受歡迎，因為正正係咁嘅原因，就做到我哋覺得佢係需要嚟做一個改編權，我哋攞咗返嚟就去拍成一個真人劇囉。咁你會睇到就係話，又係我好想解釋就係話，其實呢個 IP 知識產權嘅創造性呢係無限嘅。每一個 IP 佢有唔同嘅價值，而我哋公司亦都擁有好多唔同嘅 IP， 有無限嘅創造力，就將呢啲唔同嘅 IP 創造到唔同嘅領域，而你亦都係睇得到囉。咁呢個就係我哋點解會係去處理將呢一個我家玉缸的二三次，由一個四格漫畫拍到一個單行本，然後拍到動漫，然後我哋拍連續劇，有機會我哋可能再將佢拍做一個卡通嘅電影，可能跟住做完之後我哋又會做遊戲。咁所以呢一個一環扣一環，頭先你一開始都講到就話我哋呢個動漫圈咧係好好玩 嘅 咯。 咁啊，我家玉缸的兩三次就係一個短篇嘅杯麵番嘅系列啦。如果未來繼續有呢方面嘅發展咧，會有啲咩方向？有冇諗過即係電影嘅製作都會將佢真人化埋嘅咧？ 你真係好叻嘅啫！電影嗰方面我哋一定有繼續向呢個方向，即係正如好似我哋上市嗰陣時都有講到，電影係一個好大嘅板塊咧，而係凌邦集團有去發展噶嘛。 咁所以好似嗱，前一排我諗你都睇到《一秒拳王》啦，都唔係喺動漫噶。但係呢個《一秒拳王》佢唔單止攞咗呢個觀眾最佳電影獎，但係啱啱我哋收到嘅消息咧，就係話佢亦都係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咧成為2020年推介嘅電影。入面嘅正能量咧，亦即係正如好似小王子阿羅麗塔做咗咁多嘢，我哋做咗十幾年啦，17年啦多個，我哋都希望繼續延續咧，將呢個正能量帶俾大家，或者係一啲娛樂帶俾大家咯。咁講翻話電影嗰個領域咧，我哋又不斷發展噶啦。除咗話動漫電影啊，我哋跟住落嚟，你會睇到好多高質素嘅荷里活西片，甚至到韓國大片，我哋都買咗好多，希望大家支持啦。 期待啦，未來仲會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啦，由凌邦啦手上面孵化出嚟嘅 IP 啦。咁啊，今日啦就多謝兩位美女同我哋一齊分享。咁啊，等大家了解多啲，其實 IP 嘅行業啦，唔係淨係我哋睇到啊，淨係得作品或者淨係得周邊咁簡單。原來啦，佢哋嘅關係啦係可以有咁千變萬化，而且又咁好玩嘅。咁啊，再一次多謝兩位，多謝 Lolita， 多謝 Lulu， 多謝曬。 多謝子龍，我是那靈覺，什麼也削掉了，普遍都冇复制同化了，只相信人类是渺小，可笑天赋已开窍，警觉没意义了，霎眼亦长大了，分秒生存挣扎，仿似给谁掌管，发光的我竟怕黑，哪有晋级之家，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透， 痛失的缺口 岁月流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 时间是我想 一秒一秒守，还记得初衷不放手，当纯情就全没遗漏，无谓得苦衷的借口， 想多少 所有并没有，当有日回首， 我确实不会感激内疚， 奋勇地斗，作换世像千块骨牌对齐，谁设计交叉每条路调个位，足以改变了一切，假设代价极贵，那算什么落费，一秒可成天国，一秒可成丑恶，瞬间可变的太多，要信我的感觉，早一秒一秒走， 谁错失 多少春与秋， 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 旁人都早已领悟透， 都飞远走， 岁月流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 何以你也 想一秒一秒走， 还记得初衷不放手，还迷宫，即使逼到我太重伤，别却也未痛，何时终见证革命成功，背对既定时空，扭转分秒际遇我掌握去前进， 谁会爱痛， 唯有主撑最黑暗 心中寻遍星空，时间早一秒。